这个故事就叫做《传承》。小兵乡下有个习俗，他从五岁开始就按照他妈的吩咐，将每一只脱落的月牙一个一个地收起身，放入他妈为他特别奉祭的荷包里面。好快，小兵到八岁了。在这年，他收拾了自己所有的月牙。那日夜晚，他发了一个恐怖的梦，梦里面出现了一个满面皱纹的阿婆，眼里面依依不舍地望着自己。并并觉得这个人有点似他的婆。到了第二日，他就听他妈说他婆走了。他的妈收拾了他的荷包，然后跟他说，你阿婆以后就住在这里了。小兵不信他妈说的话，他静鸡鸡地跟着在他妈后面，一直跟到去放荷包的地方那里。等他妈走了之后，他小心翼翼地四处打量，发现这里摆满了很多一模一样的荷包。难道里面都是鸭？他大胆地打开了一个荷包，里面的鸭非常洁白和光滑。后来小兵都慢慢长大了，但是他一直都忘记了那件事，又过了很多年了。小兵慢慢地都变老了，他一面悲伤地站在镜面前，镜里面演出一张死气沉沉的面。就在这阵时，他的外孙女跑了过来，手里面是一粒刚刚跌下来的月牙。 阿婆阿婆，又跌了一粒啦，这粒是最后一粒月牙啦。 他听到之后心里一惊，他知道可能今晚他就会进入他外孙女的梦当中了。